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状态。他选择了三个时间点，回到过去，面对曾经的自己。武小姐在重历过去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以前被忽略掉的事情。如果你有三次可以后悔，可以重新选择过一遍的机会，你可以改变任何事情，但每次只能回到过去三个月。而过去经历的人和事都不会改变。最浩荡自私的青春，最斑驳荒凉的回忆，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愿不愿意重返少年呢？欢迎收听幻想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 武小姐在新搬的小区里遇到了大 K， 大 K 请她吃面，也不知道是饿了还是面确实美味，武小姐喝得汤底不剩。回到家后，武小姐快速洗了澡，倒头就睡了，很久没那么累过了。第二天，武小姐自然醒，化了个精致的妆，在家等着九先生。从来不迟到的九先生今天晚了。武小姐在纠结要不要打电话问一下的时候，九先生来了一条无法赶来的短信。武小姐担心九先生是不是出事，忍不住还是打了个电话过去。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武小姐记得那个声音，温柔而冷静。经理，早上的会议需要帮你取消吗？武小姐觉得不说话挺可疑的，于是扯了一句没有把握的话。你好，我是他太太，他马上出门，如果会议在10点以后，那不需要取消。对方回答得很认真，武小姐舒了口气。好的，那我安排一下。武小姐挂断电话后，有些兴奋，有些失落，还有些替九先生担心。因为这一个电话，她必须要解释。但其实，武小姐不需要解释，她需要的是九先生的选择。中午的时候，武小姐接到了电话。按照常理，九先生不会在白天上班的时间打电话给自己，所以九先生还是很在乎自己的。武小姐心里想，我在楼下咖啡店，你下来吧。九先生说的不容人拒绝。好，5分钟。不管九先生说什么，武小姐都不会逼问。下楼的时候，小爱正在为九先生点餐，武小姐抿了抿嘴，然后走上前。小爱看到武小姐走过来，笑了一下，然后继续看着九先生。小爱没有想到他们是一起的。我老样子，加一个可颂。武小姐坐在九先生对面，然后假装没事儿一样。好，小爱一副这原来是你男朋友啊的笑意。点完餐，小爱转身走开。早上不好意思啊。九先生先开口。没事啊，反正我离公司那么近，怎么都不会迟到。武小姐一副轻松的样子，九先生没有再说话。你没有想问的吗？九先生觉得武小姐应该知道些什么，可是他总是刻意避开话题。我说早上接电话的那个人。武小姐心想，正常情况下，自己男人的电话被另外一个女人接到，一定会问一下。如果什么都不问，反而显得自己很不正常。是我太太。九先生有些出奇的冷静。武小姐被这个答案吓到了。虽然是自己知道的答案，可是武小姐一直以为九先生会永远瞒着自己， 而且自己会从别人的嘴里知道这件事情。现在是九先生自己开口说的，是不是意味着他准备摊牌了，然后就结束了？武小姐抿了抿嘴，没有回答。你好，你们的咖啡。小爱送上了两杯咖啡，武小姐有些紧张，端起咖啡喝了一口，被烫到，想立刻放下杯子，又不小心没放稳，咖啡洒了。武小姐有些手足无措。认识九先生到现在，他任何事情都小心翼翼，总是怕自己出错，不管以前还是现在，就算再委屈，都不会在九先生面前大声呵斥。今天这样的反应，九先生一定很失望吧？没想到告别搞得如此狼狈。九先生起身，快速地拉开了吴小姐，但还是晚了，咖啡洒到了身上。武小姐本能地甩开了九先生的手，九先生站在原地，有些尴尬。小爱在旁边清理着残局，回头准备换一条毛巾。看到武小姐有些哭意的表情，她吓了一跳。没事吧？需要帮忙吗？小爱轻声问道。没事，咖啡太烫了。武小姐哽咽地说。九先生抱歉地看着武小姐，武小姐意识到自己的反应让大家变得尴尬，然后挤出笑容说：“不好意思啊，咖啡真的有点烫，你赶时间吗？要换个地方吗？”“好。”九先生放了两张纸币在桌上，然后试探性地拉起武小姐，武小姐没有挣脱。一路走到了附近的停车库，两人一言不发地坐在车里。我不知道以什么方式告诉你会比较好，九先生说。嗯，所以你打算要和我分开吗？吴小姐抿了抿嘴，紧张地等待着答案。我们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你。九先生的回答让吴小姐惊讶，一下子话语权到了她这边。如果自己选择继续，那么自己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小三儿，不容解释，也不会有人理解的小三儿。可是吴小姐不想选择分开。双方父母看着我们一起长大的，从成年那天起，我们两个都清楚，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他和别的富家小姐不一样，不闹事，对我也没有要求，不会干预我的工作。以前我不觉得爱情有多重要，所以我一直以为他是最好的选择。九先生打开窗户，拿起一支烟。九先生是不抽烟的，至少在武小姐面前从来没有抽过烟。武小姐也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如果我说我希望什么都不变，你会不会觉得？武小姐抽了一口烟，觉得我有点贱。武小姐说到贱字的时候无奈地笑了一下。如果你不觉得我自私，那你永远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姑娘，好到我不太敢用力去对你好。你大概不知道，每次想关心你的时候，我都很内疚。我觉得我所有对你的好，都是对你另一种方式的伤害。九先生说。那会不会有一天你可能会和他分开？武小姐试探性地问。你希望会吗？九先生反问。武小姐抿了抿嘴，九先生的意思是他没有想过。武小姐别过头，安静地抽着烟，放空着。 本应该思绪紊乱，可是他却脑袋一片空白。舅先生突然转过身，费力地抱住武小姐。武小姐扔掉烟头，手慢慢地搂住舅先生。感受到武小姐的回应，舅先生抱得用力了一些。武小姐忍不住湿了眼睛。九先生大概感觉到了武小姐的抽泣，轻轻地放开武小姐，然后低头吻掉了她滑落的泪。如果你够贱，那你就能维持任何一段感情。那天以后，武小姐和九先生每次见面都有些拘谨，好像一说错话就会让对方想到敏感的话题。武小姐想着，如果能再来一次就好了，或者如果再选择的话，绝对不会回到2010年了。没事吧？最近你开始抽烟了？大 K 进吸烟室的时候正好看到了发呆的武小姐。没事，武小姐笑了一下。家里的事情还没解决吗？大 K 点燃烟。解决了，谢谢。大 K 总是给人安稳，如果没有九先生的话，大 K 是个很好的恋人，或者说自己是不是选择错了这个时间的对象，那个人应该是大 K。 那你的感情一定出现了问题。大 K 看着武小姐，有点小问题，但是没人能帮我。武小姐说，如果要喝酒什么的记得叫上我，这个项目快结束了，估计以后见面的机会也会少。大 K 的语气有些不舍。武小姐抬头看着大 K， 如今发生的事情和以前差不多，也许大 K 根本没喜欢上自己，也或许大 K 回北京以后不会再想念自己。你什么时候走啊？武小姐问。再过半个月吧。大 K 想了一下说，走之前请你吃顿饭。武小姐真诚地说。哎，你会不会做饭啊？大 K 的问题让武小姐有些为难，可是大 K 确实是很照顾自己的，如果做顿饭给他作为感谢应该也不算过分。武小姐抿了抿嘴，我随便问问的，你看你紧张的表情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男朋友的事情。傻瓜。大 K 掐灭了烟头，你选一家你觉得好吃的。武小姐看着大 K 总不让自己为难，想到九先生不做任何事情都让自己处在最为难的位置，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武小姐掐灭了烟头，口袋里的手机响起，是九先生。大 K 看着武小姐的表情，然后微笑地表示，你接吧，我先走。然后他离开了吸烟室。武小姐接起电话，是我，下周我出差，是跟进上次和你们公司合作的项目，最后收尾，需要你们公司一位代表参与，你愿意的话我安排一下。九先生说。武小姐沉默了几秒钟，为难的话我不为难，我想去。武小姐打断了九先生的话。武小姐没有料到她和九先生的关系会变得这么尴尬，谁都没有想到捅破事实比装什么都不知道更自然。突然觉得有些男人瞒着自己婚姻状况和别人恋爱竟然是一种保护， 下午的时候，武小姐收到了去广州出差的邮件。武小姐有些心乱，在出差前九先生没有来找过自己。武小姐很想念九先生，可是在说清楚了以后，武小姐反倒没有理由找他了，因为他现在不能再假装无知了。这天武小姐很想喝酒，虽然酒量差，但最近醒着的时候却总觉得自己是在醉酒的状态。没有醉酒就没有清醒，不如真的醉一次，也许心情会释然一些。于是一下班，他就出发去了2016年常去的静吧。一到目的地，他才发现这家酒吧还不存在，如今只是一家卖红木家具的家具店。老板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中年男子，他的老婆正在轻轻地擦拭着每一样家具。老板坐着正在泡茶，老板娘偶尔会回头说几句话，然后开心地笑着，看得出他们很幸福，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他们也许没有想过几年后或许马上这家店就不存在了，当然也有可能是做得更好了，换了更大的店面。武小姐站了一会儿，老板娘看到站在门口的武小姐微笑了一下，武小姐点了点头，然后离开了，漫无目的地沿街走着。直到走到路口，武小姐才停下，看了一下周围有没有可以喝酒的地方。她努力地辨别着路对面那一排灯很亮的店里面是否有小酒吧，在扫过对面也在等红灯的人群时，他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影。武小姐拼命地想着，这个场景一定发生过，熟悉的好像才经历过一样。她努力地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是信，所以确实是发生过。几年前也是在一个夜晚，在过红绿灯的时候两人遇见，于是信请他去了他开的酒吧喝了一杯，聊了一些往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信好像也认出来是武小姐，绿灯一变，两人都有些紧张，但却又刻意假装自然地走到彼此面前。武小姐微笑着，不知道之前重新经历的那些事情有没有改变如今的生活。武小姐没有开口，嗨，要不要喝一杯？信和武小姐就这么停在了马路中央。不了，我约了朋友。武小姐拒绝了信。绿灯还剩20秒，两人依旧站在原地，却也不说话。信没有说和前几年街头偶遇时同样的话，武小姐也没有再问，所以那次回去到底有没有改变什么，武小姐至今也不知道。两人在旁边的车拼命摁喇叭的时候匆忙告了别，然后走入人群。信回头看了一眼武小姐依然倔强的背影，伸手摸了摸包里的那张始终带在身上的 CD， 里面录了一首歌《松》。这一场重逢依旧匆匆，却不能再让武小姐心跳不已。那次回去也许是正确的选择，起码武小姐再也不会有念想，心里少了个人，空间大一些，也就有机会容下另外一个人。武小姐突然觉得挺轻松的，迈着大步往前走。其实自己也可以不用过得那么累，再痛苦也不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不管是九先生或是大 K， 所有现在的人 都不会给一个月后的自己造成困扰。吴小姐在便利店买了几罐啤酒，打车回家了。刚进家门，手机就收到了两条短信，一条是九先生的，一条是大 K 的。九先生说周一会接他去机场，一起飞广州。大 K 问他回家没，要不要一起吃饭。武小姐想了一下，回了大 K 说在家喝酒，要不要一起提前践行。于是大 K 在十分钟后出现在武小姐家。大 K 拎着两打啤酒，武小姐笑了笑，今晚我们得干掉这么多，我要是喝多了就不回去了。武小姐抿了抿嘴没有说话。武小姐的酒量依旧很差，喝到第四罐的时候就开始胡言乱语了。大 K 是北方人，酒量还算不错。我有个秘密只和你说，但是你明天必须忘记。武小姐继续喝着，大 K 没有见过这样的武小姐，却一直想听她的故事。你猜我是谁？本来满是期待的大 K 被这个问题问傻了。你不是武安吗？我是武安，可是我来自2016年，我们已经认识5年多了，你以前还追过我呢。武小姐说，大 K 无奈地笑了笑。还有啊，我现在很难过，真的很难过，但是我不知道跟谁说，我其实不想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秘密，可是我再不说，我觉得我会死掉的。武小姐有些认真地说，她认真的表情让大 K 怀疑她究竟是不是喝多了。我答应你，我听完就忘记。大 K 说完，武小姐盯着大 K 看了足足有半分钟，然后武小姐喝完了手里的第四罐啤酒。我是个小三儿。武小姐刚说完，眼泪就掉了下来。武小姐的表情没有变化，不是那种伤心，也不是痛苦，如果没有眼泪根本看不出武小姐此时的心情。大 K 轻轻地拍了拍武小姐的背，如果她真的喜欢我，我可以不是这个身份的，可是她什么也没做，但是她给我感觉她会为了我离开她现在的妻子，你说她会吗？武小姐转过头看着大 K， 大 K 其实能猜到这一点。按照武小姐的状态，她嘴里说的男朋友和她的关系一定不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 小说《逆回纪年》，奇怪的武小姐，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轰叔，演播刘艳丽，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吃光，不能浪费。 妈妈，这些打包带走吧。 首都文明办倡导，

这可是2亿美元，真难为这个马利克花费这么大的心血研究父亲的财富。 警察先生，我请你们立刻把这笔财富查明转交给我。 抱歉，警方查获的财产连这个数字的零头都没有，现金账上有100万卢比，只够夏尔玛平时开销的。 警察就是无能，我们纳税人花钱养活你们，是让你们保护公民的利益，这么一大笔钱失踪了，你们怎么不查？ 请你冷静一下，夏尔玛赚的很多，但他也要花销，更可能做了捐助之类的事情。 不可能，我父亲既不爱财也不行善，按照他的信仰，一个人此生受苦不过是前世作恶的结果，业报轮回，为什么要可怜他们？我父亲所有卖画的钱都由八强管理，这个人不是简单的管管账，他几乎把所有的现金都投资股票和债券，这2亿美元总值已快到3亿，而出事前几天这些账户都被清空，所以你眼前是件侵吞财产案。八强利用老头不懂银行业务的缺点把他的钱吞掉了，八强账户上要没有这笔钱，你们就必须找出合谋人。 如果真是如此，这个案件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夏尔玛就是因为财产问题与八强交恶，一怒杀人。听说你父亲生性淡薄，对钱没有概念，他会为钱杀人？ 什么生性淡薄，他就是个吝啬鬼，活着的时候一分钱都没给我们母子，钱一切都是为了钱。 好吧，我们可以为此立案，请您耐心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 耐心？3亿美元我可没那么大耐心，我要亲自查。 说着马利克就要去夏尔玛的画室，古布塔坚决地挡在了他的面前。 不行。 担心王鹏翔精神上出了问题，何志浩不敢再让他亲自做背试，只是给自己当助手。对于那几次无法理解的念动现象，何志浩也不再讨论，这却把王鹏翔的兴趣激发了出来。哪里能找到答案呢？想来想去，他再一次打开父亲的宝库。在王轩几十年的武术记载中，有个沉睡的仓库，里面装着各种他被称为内功的武术修习的方法。其实内功是武侠小说家发明的称呼，在武术界这些功法都被称为气功。王轩认为气功里有一些练习筋骨癖的方法，完全可以用现代科学来重新命名，比如轻功，说得很邪乎，无非就是田径训练，金钟罩铁布衫，也只是训练人的抗击打能力。现在搏击项目的运动员平时也要练习这些，但是还有一些完全以精神训练为内容的功法，无法按照现代体育运动的概念进行划分。尤其在80年代，中国大陆有些气功师声称可以内气外放，通过意念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到了90年代，那些实验被发现漏洞百出，不足为惧，内气外发之说也消沉了。王轩通过自己的调查，没找到一例内气外发的真实证据，于是王轩改用内功这个词儿，去记录那些纯粹诱导心理变化不直接产生生理效果的功法。对于内功，有人深信不疑，有人完全不信，王轩则站立在两者之间，带着疑问去记录那些原始资料。现在王鹏翔翻阅的就是这些资料，这么一看不要紧，他发现气功界早就记录过念动现象，某些人在修炼内功时身体会不自觉地动起来。最初主流气功家将这种现象叫做偏差，认为是种负面现象。当时有位叫周浅川的气功师还专门编制了纠偏36法，记录各种气功偏差及应对的方法。进入80年代，观念有所改变，广州人梁世峰、北京人赵金香等人 相续创编自发功法，认为诱导出一定的自发动作有保健价值。尽管此举突破了气功界对出片的禁忌，但他们谨慎太多，不敢称自发动作有多大功能。当时练习自发功的人也只是为了治病，即便如此，据说得功后有的人满地打滚，有的人爬树上房，还有的人不停地倒退走路。科学家们难以解释这些现象，一时间人人以为神奇。王鹏翔拿着父亲的记载去找何志浩。 老师，难道我在进行动作表象时触发了某种近似于自动发功的身心反应机制？ 这些现象有没有是一回事？把这些怪力乱神写入试验报告，不要说会遭到同行笑话了，下一笔试验经费都可能泡汤。 碰了一鼻子灰，王鹏翔失望地回到了宿舍。他决定去找萧雅玲讨论自发动作这类古怪的现象。于是到了周末，王鹏翔登上了航班。一路风尘仆仆，王鹏翔来到了萧雅玲的家。事先他用电话约了主任，萧雅玲临时有事回不来，让他先进屋等候。一个12、13岁的女孩给他开了门，王鹏翔没见过她，不过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萧阿姨的女儿珊珊。珊珊当然早就知道这个大哥哥。 听说你练过武功？ 嗯。 那咱们比划一下吧，妈妈也教了我一手功夫，估计你不是我的对手。 萧阿姨，她能教你武功？ 怎么，你不信？ 信。 女孩比自己小几岁，王鹏翔把她当成调皮的小妹妹。珊珊倒很认真，她拿过一盒牙签，打开了盖子。 这是要比什么？ 等会儿你喊一二三，数到三的时候，我就把牙签扔到桌面上，看谁先把他们的总数点清楚。 好，好啊。一、二、三。 三字一落，小女孩把牙签撒到了桌上，王鹏翔赶忙去数，还没等翻滚的牙签全部安稳下来，珊珊就爆出了数。 13根。 王鹏翔仔细一看，果然正确，女孩又把牙签一一的拾起，放回了盒子。 还想不想再比啦？ 好。 珊珊又拿出一小把牙签，王鹏翔再一次爆数，小女孩在桌面上撒开，如此这般试了三次，珊珊每次都迅速地爆出了准确的数字。 你这是什么魔术？估计刘谦都不会玩。我知道了，你把牙签拿出来的时候就数好了。不过好像也不对，我一直盯着你的手。 你不相信这是真功夫？那咱们倒过来，我数一二三，你扔牙签。 于是王鹏翔拿出了一小把牙签放在手里，他留了个心眼儿，用手指头捏了捏，貌似根本不可能凭触觉就点清他们的根数。小女孩开始报数，三字一落，王鹏翔把手里的牙签甩到桌上，赶忙去点，还没等他数到五，小女孩已经报出了结果，17根。 啊，珊珊，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是我妈妈教我的功夫，什么原理我也不知道，那要去问妈妈了。 一刻钟后，萧雅玲带着买好的饭菜回来，正看到王鹏翔用一把巧克力糖块测试珊珊，他还用手机上的秒表记了时间，每次把物体抛洒出去不过一秒钟，珊珊就点清了数字。 珊珊呐，你又在显摆了啊！ 萧雅玲笑着把饭菜放到厨房里，王鹏翔和珊珊围过去，把饭菜盛出来，在桌子上摆好，三个人一边吃，萧雅玲一边给王鹏翔解释： 珊珊展示的是一种心理技能，名叫感受。当人面对许多个同类物体时啊，如果一个个去点，这种认知的过程叫做点数。 不经过任何点算，直接感知对象的数量，这就叫做感数。其实啊，人们在生活中经常使用感数能力。如果院子里站着三个人，谁也不需要扳着手指头去点数，一眼就能报出正确数字。随着对象数量增加，感数的准确性逐渐下降，人们才需要去点数。然而，经过训练，人们可以提高感数的极限。珊珊已经能够对20以内的对象进行准确感数了，每猜必中。 这是什么规律？ 心理学家还不清楚它的机制，可能和模块化认知方式有关。我们看到许多同类物体，不是把它们当成零散的一群，而是下意识地把相近物体看成一组，去感知目标共有几组，这样就加快了计数能力。好了，谜底揭开了，你也可以安心吃饭了。 看来萧亚玲没少用她的心理学知识培养孩子。刚才见到珊珊，王鹏翔就知道她给女儿进行过专门的动作训练。小妹妹无论是行走坐立姿势都很舒展，现在看来萧亚玲教给自己女儿的东西更多。吃完饭，王鹏翔就把带来的疑问端了出来。 对于这些古代内功，心理学有研究吗？ 一丝阴云从萧亚玲的脸上掠过，王鹏翔注意到了，但不知道这代表着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 这个吗？武术界一直流传着各种内功，我爸也记录了不少，所以我想问问。 没有。 没有？哦，您是说外国心理学家吧？他们不研究内功很正常，中国心理学家也没有研究过吗？这毕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有。 那我父亲研究过内功，他一定和你交流过吧？ 你一定要听，我就说说你父亲是怎么研究内功的。 前后30年，王轩记录过的内功没有100种，也有80样。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王轩逐一求证他们的真实性，结果删掉其中的90，他们或者子虚乌有，或者小题大做，只是普通的健身术。然而就像西方人甄别 UFO 案例一样，大部分神功秘术被揭开面纱后，总还有个别的记载，没法用常识解释。王轩对这些漏网之鱼津津乐道，认为其中隐藏着绝大的秘密。萧亚玲却不以为然，她决心打破王轩对神功的幻想，于是专门陪他去了趟江西丰城，调查在当地流传已久的神秘功夫五把钱。五把钱又名500钱、抹子手，据说是点穴功夫里最高的境界。会这种功夫的人，只要用手轻轻地摸对方一下，就能重伤对手。人体腰部尤其是五把钱的攻击重点，在这里挨上一下，当时没什么事儿，过后轻则内脏出血，重则瘫痪卧床。不过要想能找到能施展五把钱的高手，现场记录一下他们的神勇，比找到外星人容易不了多少。这门武功的传说已经流行了200年，当地还没有任何人被证明会使五把钱。据说是因为这种功夫太残忍，大家恨之入骨，所以会练的人都不敢声张，除了家人绝不外传。而且挨了这种功夫偷袭后，受害者当下不会有反应，过几天才会出现局部红肿、淤血，最终内脏破损，所以他们找不到加害者发功的证据。读过王轩对五把钱的记录，萧亚玲已有判断， 认为这很像社会心理学中的群体性议程。其实根本没有这种功夫，大家都说有，很多人就相信了。而当一个人对此深信不疑后，便会疑神疑鬼，甚至产生相应的身体反应，觉得这里酸疼，那里肿胀，总之是一百个不对头。结果虽然找不到任何会用五把钱的人，但在当地却有不少人声称自己挨过五把钱偷袭，并且都有腹疼、恶心，甚至局部麻痹的症状。萧亚玲又陪王轩深入封城，拜访当地武术协会，结果协会里没有任何人承认见识过五把钱，但也很少有人敢说它完全不存在。王轩还走访当地公安局，请教那些与五把钱有关的案例。警察告诉他，年年都有人声称自己被人用五把钱偷袭，但没有一起案件值得立案侦查。离开封城的前一天，两人去逛当地一处新开张的商业街，人群中突然有个女人尖叫了起来，她抓住一个中年男人的手，说那个男人给自己下了五把钱。路人一拥而上，把那个男人围了起来，但只是远远地盯着他，谁也不敢上前。那个男人极力地分辨，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不信的话可以跟所谓的受害者去医院检查。没想到这个再正常不过的检验办法立刻被围观者否定了。西医吗？他们哪能鉴定得出这种神功呢？中医院那也不行啊，他们都被西医改头换面，那里也没有医生会中医，所以必须找到江湖上隐居多年的老中医才能鉴定伤情。最后因为没有办法找到双方都认可的鉴定人，这群人只好围着那个男人不让走，并且叫来警察。当地警察对涉及五把钱的案子早就头疼不已了，问清那个男人确实摸过受害人，便以猥亵妇女为由给予拘留处罚。这下子王轩对于五把钱的热情终于被彻底的浇灭了，连带着对其他神功也失去了热情。在人生的最后阶段，王轩认真的整理搏击动作，却再没有思考内功是否存在。他们封尘在王轩的笔记中间，直到王鹏翔再一次翻开。 你看，你父亲的经历说明了什么？ 说明五把钱这种神功并不存在，但是爸爸还记载过自然功、先天功、大小周天、内丹术、藏传秘功，总共85种，他们并非都通过科学检验证明不存在。 是不是只要是听说什么地方闹鬼，你都要检验一下才能排除啊？ 闹鬼和武功毕竟是两回事，现在就连性心理都能公开研究，能申报课题经费，内功这种现象不会比性心理更敏感吧？ 性心理现象每个正常人都有，内功到哪里去找？就是找到有声称会内功的人，又用什么去记录？总不能那些大师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刚才珊珊表演的那种功能不就很神奇吗？ 那种心理潜力每个人都有，楼下的保安、院子里的清洁工，包括你，假以时日都能练出来。这孩子是聪明，但也有他这个年纪的通病，他们见识过一些事情，但是见得不够多，所以很不容易说服。 就在这时候，珊珊走了进来，脸上充满为难的表情。 妈妈，真要去见他吗？ 要去，他又不吃人。 我不是怕他，是不喜欢他。 去吧，他是你父亲，他想你。对了，大鹏，你真想深入了解什么是内功？ 当然，我爸做了半截的研究，我想把他们继续下去。 唉，